放逐在一片海洋，却没有浪，就好像引擎故障，瘫痪了梦想，而海水呀不断的吞没了主张，逃到哪儿都身上自由被捆绑，我不要悠悠荡荡漂流在放空的地方，什么也不 北京时间12点整。